锵锵三人行，哎，小木又到这个中国衣锦还乡来了， 又到地球来了。 今天这个见过咱们曹老师啊， 我是第一次。 哎，我说 啊，不是，我们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刚才说对吧？ 对，哎，你们在什么桌上吃过饭？哎， 去年春节有人举行了一个活动，我们俩刚好对， 哦， 有一点秘密， 我居然不在啊！ 哎， 现在我发现嘉宾们之间也暗通款曲啊，这但是你们俩在一块儿，至少从表面桌面上看，也是反映了当前的一个艺术的特征啊，跨界是不是？你看，人曹老师是研究艺术史的，我们小木呢是研究这个 琴瑟文化的， 你挺会说。我看现在你已经跨到政界了吧？ 是 选议员的事儿，现在宣传的怎么样？ 还有两年以后再继续。上次得了1018票嘛， 对， 那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哦，那下次已经准备了4年，就差那么300多票嘛，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选民要有赖于这个歌舞伎厅从业人员的增加， 没错， 你的票才能多。 是，牛郎织女们支持我。 哎，牛郎织女啊，所以呢，今天我觉得我挺想听听你们俩能碰撞出什么火花来。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首先说呀，现在这个有些明星啊，有些业余爱好，我觉得呢，真是个好事儿。你像有的明星，我发现是美食家，自己家里弄一厨房，哎，一方面呢，可以招待四方的这个来宾。真的，我现在我发现做得一手好菜本身就是一个社交的优势， 没错， 大家就愿意到他们家去。我现在在圈里发现很多人都是有这样，到最后他还把它商业化，我把我们家的厨房还能做成一个品牌，对吧？我就要说什么呢，但是也有出事儿的啊，这两天呢姓黄的就出事儿了。黄磊老师挺可爱的，也好吃，所以呢据说是他开了这么一个叫黄小厨的这么一个市集啊，跟饮食有关吧。但是呢他们搞的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有一家公关公司怼他们，就是说啊，你们涉嫌这个剽窃了我们的创意。但这种剽窃啊，我不知道曹老师熟悉不熟悉这种情况。他们现在业界有一个词儿叫比稿。 比稿， 就比如说我明天要搞一个活动，你公关公司啊，你出个方案，但是那我选你还是选他呢？不得已两方面都得拿稿来，我们来评一评。评完了呢，当然是根据这家公关公司发文，他们所控诉的，就是说这个黄小厨啊涉嫌，就是说啊，我不采纳你的，但是呢，你的方案能不能给我一个 copy？ 结果呢，最后这家公关公司就在网上发文投诉了。你们可以比一比，据他们说呢，就是你看，就是黄小厨实际采纳的方案和他们那天比稿的时候拿出来的方案，你看 很类似。 哎，他们就说，我们认为你们这个是涉嫌剽窃了我们。然后呢，就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吧，提出了他们的抗议。你看，这个种种就觉得见过像的没见过这么像的啊。当然了，这个大家也说这个好像黄磊本人这个反应还是不错的，也比较有风度，就是首先表示就是我自己不知情，我个人不知情，再一个呢摆出了一个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啊，如果是真的有错，该认错就认错等等，就是这两天刷屏咱就不细说了。但是呢，哎，小木你怎么很阴险的点点头，什么意思？ 因为我也认识黄磊嘛。 哦，所以呢你今天说的话我可以认为是有立场的吗？ 不是，其实在这种就是剽窃也好或者是盗版也好，在全世界都有。我举个例子，日本最大的一个剽窃是什么呢？就是东京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那个徽标啊，是剽窃了一个英国的一个不太知名的一个设计师的，结果日本呢花了好几亿把东西都做出来了，后来发现就诚恳的道歉，把它全部毁掉，重新在全国征集这个徽标，东京奥运会的徽标。就是说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哪怕是在那么先进的那么讲这种就是版权意识的日本，也会有存在这种问题，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说把 只要他黄磊已经赔礼道歉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没必要太多的来讲这些人，本身一看就太像了，连小孩都知道，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好，小莫说的还没有偏向黄磊啊，但是我曹老师，我发现他永远这个目光独具，这家伙刑侦啊，你有一手，你的看法给大家值得说一下。 如果黄磊已经征集稿子了，他的公司已经征集了这些稿子，同时他也比过稿子了，还有这么高的相似度，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就是如果像你说的日本这个情况，他是不知情，因为是一个不见经传的无名设计师，这个是我送来的稿子，你改也稍微改的改头换面改的大一点，这种高度相似的情况，所以我想应该是不是偶然的。所以我想可能会不会是另一种炒作手法。我特别在来的路上查了一下 A&A Communications， 这是这个就是发文指责、 这个公关公司， 我查了一下，我还特别问了一下咱们这儿编导是不是一个中国的公司，我没查到，美国有，它是电话公司、手机公司，英国有，美国有好几家都叫 A&A Communication， 中国没有，因为它不可能用英文来注册。印度有，德里也有，可是中国没有这么一个注册的公司，所以这个公司本身没有说明它是谁，是什么人，它是很抽象、很含糊的一个形象。它也没有律师在里面。然后黄磊的回复呢，那种感觉好像，其实如果一个公司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剽窃案件，或者是叫抄袭侵权，这是直接侵权，从法律上来说，这是知识产权法，这是直接侵权，明知而且还是以甲和乙方，这种侵权是比较算在美国，就是在中国可以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判刑还有罚款，所以这个不是轻而易举就随便犯的错误。 曹老师，你这一阵儿都分不清是扎原告扎被告的，我的天哪！哎，你暗示什么呢？你暗示这个公司有问题？ 我暗示这个公司不存在。 那不存在，谁侵了他的权呢？ 这个公司很可能就叫怎么说呢？ 黄小厨自己怼自己， 或者是我路上想的就叫他。反向炒作。 反向炒作，哇！ 哎呦，曹老师，您真是这研究这个虚构艺术的哈，这玩意儿能拍电影，这个够艺。不过，这说明你确实了解中国国情了。你说的这个，我不能说黄小厨是这个事儿，但是您说的这个事儿，在中国的业界真的是各种炒作手段啊，这也是一种。就是反向炒作，有的时候自己找人黑自己，也有的，但是我们不能说人家黄小厨就是这么干，但是您当然有权利怀疑，是吧？ 问题是这个设计公司就没有任何痕迹在网络上。 哦，天哪！要是这样的话，那可够阴的。 但是他现在问题已经出来了，对吧？出来以后，当然给大家正面的一个看法，就比方说我的书，现在在网络上全部是盗版的，甚至拿过来让我先接着，早两天我在一个搞一个活动拿过来假的，那但是呢没办法，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本身我们的管理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正版应该是怎么样去提倡，出版社不管你，他出版一道。他就不管随便你网络上，我在国外我哪每天在追你这件事，所以这就形成一种大家觉得啊，反正道道也无所谓，反正吵一吵无所谓，随便你怎么，整个是乱的。你看刚才那些图片，连小孩都能看得出那是个假的，对吧？啊，就是完全是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所以您刚才讲的反向炒作也好，正面炒作也好，反正只要能搞出人气来。不像我们文涛哥的话，搞一个节目讲了20年，每天还看这个节目，还看资料，怎么能出名？他们都想出名，啊，就 是 这样的。 是，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从这个大的那个环境来看，就中国没有把它真正大家从道德上来看这个问题。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但是你要说道德，感觉你来自一个挺讲这个道德的国家似的。哎，但是小木，我给你叫个板啊。你要说这个复制啊，这种什么抄袭啊，过去我们得到一个印象，日本在这方面才能够牛呢。 对啊，是啊，是啊， 对啊， 有。 哎，所以我给你看段视频，我给你这个来自日本的，你看看。 好。 小木，人家说日本才是抄袭的鼻祖， 没错。 你作何感想？看刚才这个 啊，就现在这个和我刚大概是就上个月我去了敦煌，在一个一般不打开的一个窟里面，是天马国际，西安一个天马国际带我们去，一帮日本媒体，我做团长进去，一般不开的。我突然看到，因为他那个墙上的壁画都是那种连环画，就只能说是1000年前的连环画吧，每一个画都有一个故事。今天啊，因为要做这个，我突然带了一个钱来了，给你看看。等一下你们再进镜头啊。 好。 这个是日本的世界遗产，京都的叫平安。 对对对，这是平成36年的这个。 这个日本的就是在京都。 啊，一个建筑。 啊，一个建筑。 啊。 就是那个画上面一模一样。 啊。 1000年前日本就开始剽窃中国的。所以您去过京都对吧？京都你看那些房子就是我们西安的 啊，对， 就我们长安的， 对吧？当然 那是1000年前，对吧？ 对。 那个时候包括日本的文字也是剽窃我们的，但是呢人家他会在他的基础之上再去发展，那个时候没有版权，然后就保存了我们中国的文化。 对，我就问你，到了你看到一直到近现代，日本也是全面学习西方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人们就觉得挺有意思了，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讲是中国啊版权意识不强啊，老是侵权盗版这种事情国际上都有名了。但是我还真不知道日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不，日本也是跟着美国来的，当全世界有个普世价值都说要版权意识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所以你看刚才放的那些片子也好，是吧？日本有模仿，特别是文字也是啊。你看他的文字里面，他们没有不讲英文的，讲的外来语，外来全是法国的、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语言变成他的语言，你能说他侵权吗？那发音还跟你差不多，他是日本，但是他改良了，所以好多东西可以搬过来。我们学校，你到过那个新宿有个很高的一个建筑，那叫 Tokyo Model Garden， 有50多层楼高。一看就是个树的，然后你到了北京看那个首都鸟巢，那是倒下来的我们的学校，我们学校新盖啊，我不是说鸟巢是剽窃了我们，但在建筑上和文化上，是吧？你可以吸收到很多东西，看上去像，但是也不是，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发展。这个， 曹老师，你对剽窃这个词儿怎么看？这好像在文化、在艺术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的话题。 从知识产权法上，剽窃或者是抄袭或者是侵权，其实很难界定。美国就为这个立了很细致的法律，甚至包括观念差不多的，只要比较出来大体差不多的，都算你侵权。 啊！ 可是呢，美国也承认还有很多东西是无法定到法律里面的，没办法确定。比如说今天咱们俩聊天上电视了，你说的话我直接在别的地方用了，你可以算我侵权。但是我们俩私下聊天，我把你的意思用了，你说了好几遍，但是我写到我书里了，你没有证据，怎么办？ 哎，但是艺术上还有一个挺奇，尤其是现代艺术，你比如说啊，咱们就很有名知道那个杜尚，他杜尚呢，他拿一个小便池，那不是他自己的生产的吗？他拿一个小便池，哎，作为他，这是我的现成品，我的艺术品。包括你看美国的那个安迪沃霍那个艺术家，那我要拿一堆罐头，罐儿，这直接这就是我的作品。那这个又算是创意呢，还算是什么复制？这侵犯什么吗？ 这个是创意，应该不侵犯任何人。 小便池它是功能性的东西， 嗯， 是一个用有用途的东西。当杜尚把它拿到博物馆这个环境里，同时上面签了他的名字，还写了日期，于是他把它转换成一个艺术品，它叫现成品。现成的东西转换成艺术品，有个理论就叫做，不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艺术品，而是它所处的空间是不是艺术品。比如说汉代的一个夜壶，在汉代是一个小便壶， 对对对， 今天我们放到博物馆里面，那 壶子， 对，咱们叫壶子， 是是 是，这实际是中间有一个时间 改变了用途， 改变了用途，它把它的功能减掉了，变成了一种纯观赏的，变成了一种观念性的东西。那安迪沃霍也是这样，本来这个汤，一罐一罐的汤是喝的，他把它放在那去展现了一个工业化的，叫什么？英文叫 美学吧，算是， 不是叫美学，就是工业化产品，工业化的这种高速度同样的同类型的产品， 嗯， 大量复制， 嗯， 他用这种展示了工业时期的大量复制，那么甚至他的艺术品用丝网印啊，用各种手法，他也就是在描述一个工业时期的大量复制时代，实际他谈的是一个艺术观念， 哦， 所以不能算侵权。那个 Campbell Soup 那个汤的公司无法去起诉他，我不过是拿你作为一个例子而已。 哎，所以你看，这艺术上又是另一种理论了，另一种讲究。但是小木，你说日本今天的日本，因为咱们知道日本是以模仿成名的，是吧？那今天的日本，它对于这个知识产权这个法规，是不是基本上跟西方一个系统，而且要求相当严格？ 没错，同步的。特别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日本的音乐做了很多音乐歌曲， 嗯， 所以任何一部电视剧，任何一部只要用到音乐，包括卡拉 OK 唱的，你都要交钱的，要通过他的同意的，嗯，还有就是这个明星，嗯，所以他在日本买碟是最好卖的，中国的都是盗版碟，是吧？所以他跟美国跟西方国家是同步，还有书，你看日本现在他的纸媒体是全世界发行的最好的。嗯，是他的书啊，包括这些杂志啊，哪一个杂志，包括记者，他也发现有记者盗用了共同通讯社的消息，没有写他的名字，那是丑闻啊！ 对对对， 那 所以咱们几个概念要分清楚。 嗯， 他们一说日本超级大国，像刚才咱们放的那些， 嗯， 其实那是历史上的某个阶段， 对， 在日本全面模仿西方，对吧？ 嗯， 但是实际以我的认知啊。现在日本它这个版权意识是非 常 强的， 强 知识产权非常强，不强的确实是咱们这个祖国，嗯，就是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像4月26号，你还别说，就是4月26号就是世界版权日， 嗯， 什么版权，它就叫你看它有个口号叫创新改变生活。咱们这个中国这总理不也提出来嘛，要搞中国创造，不要是中国复制啊，不要中国由中国创造，由中国制造，我们应该往这个中国创造那儿去奔。但是哎，曹老师，你觉不觉得就是中国人太喜欢走捷径了？ 其实不是中国人，我觉得是世界所有的人都喜欢走捷径，因为有法律约束着，所以日本人不走了。美国人，比如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件作品，我想放在我的文章里面出版，老师就说，你得找一张没有版权保护的，是中国的作品。我说到哪儿去找？他说很简单，1990年中国才加入世界版权组织，你只要找1990年以前中国出版的书，你随便用。这是公，就在美国汉学界大家都知道的，1990年以前中国的一切出版物上的图啊什么，你可以随便用，这不也是捷径吗？他尊重的是法律，你要用道德来约束这个道德。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伊斯兰的道德呢，还是基督教的道德，还是天主教的道德，还是孔夫子的道德，它不能没有一个共同分享的道德观，所以只能用各种各样的法律。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我曾经很相信这个法律，可是我现在觉得在现阶段的中国人民面前啊，单讲法律好像也还不够，因为你讲法律他就要钻法律的空子，他就是哎，我啊给你这个法律规定，你说我算侵权。所以在中国你知道有些产品呢就让人觉得很恶心，你比如说手机，对吧？是人家苹果公司也不能告你，就是严格按法律上来说 我不能说您就是剽窃了我的，但是你知道，这就像今天说的一个词儿，就是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你是什么。当然你绕过了一个法律的圈套，你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呢，怎么你做的那东西就那么让人恶心呢？就让人觉得你谁都知道你就是抄人家的吗？ 可是文涛，我觉得你形容的正好是美国的法律。美国的律师业界有一句话，就是你不光要记住这个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要记住法律条文没有写清楚的这个灰色地带，那是律师真正要找的，找着一个缝隙把它撑大，你看你能撑多大，那是律师行业里面高手和低手的较量之处。 我觉得还是一个，不管是美国人也好，是中国日本也好，我觉得还是个道德标准的问题，人格的问题，品性的问题。不管你是产品也好，文艺作品也好，剽窃盗窃都是道德上有问题。真的，日本这些年是吧，那对这些出版物啊，或者是每天基本上经常都会有说中国像 Kitty 猫是吧，北京郊区有一个造了一个公园，一个主题公园，用的 Kitty 猫根本就没通过日本的同意，但日本的东京都内有一个帝国大厦，那是通过人家同意的，买了版权，他也造个帝国大厦没关系、 是吗？ 东京有的，就在新宿车站旁边一个红红的那个美国的那个纽约那个帝国大厦那你通过人家同意，人家也高兴，给人家版权费，对吧？请人家来一起来造这个，那你在我们的首都旁边搞这些东西，还很多注册什么，比方说小木什么服装啊，完全跟日本一样的。你说你没有在这里注册，那我就先注册了。我觉得是一种道德意识。 现在咱们这很多商家呀，他是就有便宜就占，他是那么。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同意曹老师的，就是当然这知识产权呢，法律和制度是最根本的，但是呢在这个之外啊，我有时候也觉得，我现在从这个林林总总的这个现象当中啊，我就觉得有个自尊心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有没有尊严。 对， 就是这个咱们经常讲啊，就在中国，当然是不是因为多年来我们没有尊严，所以搞的呢大家都不拿尊严当回事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我说的什么自尊心呢？我一直记得20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一个公司，我碰见一个香港同事，好像有点娘啊，这可能是一个 gay 是吧，那小伙子，我到他那个办公室的格子里看，哎呀，我发现他的圆珠笔上面弄着一个小动物的头，他的前面贴着一个什么，他的任何一个用具都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你这个挺有意思，哎，他就很得意，他说你看我啊，任何一个东西都能表现出我与众不同的创意。哎，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咱们的很多学人家哪怕是盗版的人呢，我就觉得这种啊，日本你看讲耻感文化，是不是你没点，就是有没有点自尊心？ 对， 比方说啊，你可以，我不说别的，你可以抄人家美国的一个访谈节目，哎，抄到连沙发都一样，我就说你稍微想一想，你就他一顶一点儿脑子已经不愿意废了，就是说你换把椅子行吗？不，人家什么桌子我也什么桌子，人就是这种抄啊，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说这个民族没有什么自尊心，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到了一种完全的，哎，你而且这种在自己自创个品牌要付出很大代价，对吧？然后你做火了吧，你呢弄个锵锵三人行吧，是吧？哎，我来个滔滔三人行，就我就觉得这个做人已经到了一种没有任何自尊心的这种程度啊。 这个我就完全同意。 这个品牌，今天你叫时髦说的是品牌绑架，品牌绑架就是说，哎，您要做火了一个什么呀？我跟您呐就差一个字儿， 对， 哎，能蒙多少是多少。我就觉得有时候说你这是，甚至有时候说这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民族啊，从小就讲这个集体主义，不讲这个个性，就是说跟别人一样没人觉得笑话你，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经常反而被别人笑话？您觉得跟这个 不就是走捷径，自己不去投更多的时间也是投资，对吧？包括是钱去研究，自己开发，自己去设计，你什么好的先拿着用，先赚到钱再说，就是这么简单。 是啊， 就所以就我您讲的是自己没有自尊心呢，他也没有道德观念，反正我拿了只要能挣钱就是一个钱字，没有别的，所以他不愿意花时间，包括你的什么火车也好，什么东西先来了啊，赚了事情你再想事。 商人这样可以，文化人也这样。文化人有时候到了无耻到了，就直接抄别人的文章。 对 对， 改一改。还有呢，有时候他也懒得去准备，把别人说过的话、写的文章，他看过有印象，他不说，不去引用别人。你看中国的文人文化圈子，不引用谁谁谁说过，他变成一个我以前说过。 是。 对，你看你好像，你比如说像我，就我觉得我还是属于老一代人，就是有个羞耻感啊。比如说你要说文涛现在帮我们做个节目，我如果让别人觉得说这节目像谁的，我就有点害臊。 哎，不好意思。 但是我怎么现在发现业界好像完全觉得这太正常，甚至跟那个一样，是夸我，是表扬，说你做的跟锵锵三人行一样。哎呦，这家光荣，你这是一种什么廉耻观？ 也很恶心了，已经很恶心 了，已经很恶心了， 很恶心。 包括那电视剧，完全照抄啊！ 啊， 这你 书也是照抄， 对， 都是抄。